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迷恋比我们牺牲性命跟远方的心，如果听得见它一定实现。 已经呢不自主的跟着唱起来了。这首《心情》来自于周杰伦，也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那今天呢是2017年3月7号星期二，大风天啊， 对， 但是呢 天气非常晴了， 对，大蓝天。 据说这一周的周末的话，温度可能会飙升， 嗯， 到10多度，将近20度这样子。 对啊，所以这个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呢，看到大家穿衣服也都会比较奇怪， 嗯， 有的人已经到春天了，有的人呢还抓住冬天的尾巴不放， 就是28月份乱穿衣嘛。 对啊，但是看到这个周末的天气的话，其实还是能够想象得到，天气气温回升了之后，如果还有蓝天的话，应该就是完全入春的感觉了。 嗯，期待吧。因为最近你出去的时候就发现这阳光有一些刺眼，需要注意防晒，需要戴墨镜了。 对，就是说要买买买了吗？ 哎呀，春天来了嘛，总之就万物复苏了 啊。3月7号啊，就是在38妇女节之前， 我们今天过的是女神节。 女神或者女生节啊。 哎， 也看到了在这个理工院校当中，尤其像清华这样， 理工院校 男生比较多， 偏多， 对，他们就会真的给女生去过这个女生节， 嗯， 有这样的一个传统，而且会拉很多的横幅，这个看起来让人觉得太羡慕了吧。 哎呀，我大学时的梦想啊，因为我们这个专业确实男生像宝贝一样。 对对，其实我们都差不多。 对，所以说一看到这种可能女生只占一两个，或者是在全班比例不到三分之一的情况下，然后在这样的一天可以过这样一个节日，就觉得特别的羡慕。 真的是这样，可以分享一两个就是他们写的这个 横幅 哈。 嗯， 有一个是这样说的：环肥燕瘦尽妖娆，一绝才高领风骚。然后是送给26位可爱爱的什么小公举们， 嗯， 男生写的啊。还有什么震惊15个男生暗中观察一个女生4年之久，标题党。 对，这是标题党。有的专业甚至只有一个女生来学习哈。 对，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女生的名字放在他们这个横幅当中了。 那太高调了，我们低调低调。 哎，总之是真的是羡慕他们了。 嗯，也希望大家都在今天过节啊， 嗯， 过一个属于女生的女神节。 好吧，那在听歌的时候呢，也欢迎各位在两个地方来找到我们。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 这首来自高山，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 你给我了一个微笑，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拥抱还你？你让我有心跳，哎呦，我有什么办法也叫你神魂颠倒？你的眼睛在笑，我望着就动了毒药，就快要受不了。你的声音在绕，还带自动循环特效，有没有暂停键？可以

出彩，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欢声和笑语还在我耳畔，如今一个自在，城市两端相聚远相见难不聚之散，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毕竟一生很短，少有缘满。 谢春花这首《只道寻常》，这是他专辑发布的第一首歌，写在去年的六月份。 嗯，其实当时发歌的时候，我也在看这个名字《只道寻常》，这应该是出自纳兰容若的这个诗作哈。 嗯， 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当时只道是寻常，好多事情反过去一想，当时真的是没有在意，所以才会有那么多遗憾，才会有那么多悔之不及。 嗯，对，往往都是。身处其中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稍微有一点点阅历之后就发现其实那也是一种幸福啊。这首歌呢是他在说久别了家人之后的那种念想， 嗯， 就像是你看当时在家的时候，很多人上学的时候会觉得家人的唠叨啊让自己有时候有点烦啊， 有点烦躁，甚至想赶紧逃离这个家庭， 对对对，赶紧搬出去住，但发现呢自己住的时候也会很怀念啊。 对，所以说还是珍惜更重要。很多歌都在讲这个珍惜，珍惜当下之类的。 对啊，这都是一种感悟吧。 嗯， 我下面的这首歌呢，这位歌手通过了歌手这个舞台，真的让民谣也大火了一下。 嗯，没错，我看到很多他的歌迷啊，在评论、在留言中就体现出一点，就是觉得好像自从他火了之后，自己的心里就空了一块儿 啊，是因为觉得被大家就是认识了，然后热度太高了，反而觉得很不安。 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最近这两年这样的歌手确实不少，因为之前可能相对小众一些，或者是熟知的人比较少一些而已，在他们作品还是很优秀的情况下，然后慢慢被大众熟知，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那可能对于这个比较小众的歌手来说，他自己本身没有把自己定义到那种很通俗流行的歌手范围里，他不是属于那种每天要参加很多的节目，然后要很多的演出 去迎合大众， 对，曝光那么高，可能这是一种个人风格吧，每个人有个自己的性格，就来听听很有自己个性的赵雷带来这首《成都》。 小酒馆的门口。 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特别富有人情味的地方就是成都，这座城市呢让赵雷给他写了一首情歌，表达这种对这个城市的留恋。 哎，我也是特别想去成都去转一转，看到很多朋友也是听到这首歌之后特别想按照歌中去找一找那些小酒吧呀小馆子啊这样的， 嗯， 好像会有很多的回忆。 对，有很多人会看过一些文学作品啊或者电影啊或者听完歌之后就是照着这个足迹去走一遍， 有一种向往。 对啊，那本来你看到这个地方它只是很普通的就在那儿，但是加上了很多这种感情色彩之后它就变得不一样了。 嗯，而赵雷在创作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成都这种慢悠悠但特别有人情味的这种生活气息让他特别的喜欢， 嗯， 所以只要有机会去成都演出就特别的高兴。 对，非常好的一个城市推广曲哈。 嗯， 刚刚说到了一些文学作品呢，那当然有很多歌曲呢真的是根据文学作品来填词谱曲的，比如说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和白玫瑰》， 哎， 说了很多次。 对，而且你最近看那个奇葩大会对吧， 嗯， 提到玫瑰这个词， 对， 就是它的几个变音， 嗯， 玫瑰、玫瑰、玫瑰，红玫瑰、白玫瑰。 其实我觉得这个普通话的发音确实哈，如果按照特别标准的， 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撒贝宁嘛， 嗯， 小撒， 那英撒贝宁， 对，那英。那我们还是说回来哈，这个红白玫瑰在男人心目当中的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女孩子， 嗯， 女人，一个纯情。一个呢就会魅惑一些。 对，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应该是歌词当中那一句话会记得特别的深刻， 嗯，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是的，张爱玲的这个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小说，一起来听听陈奕迅的演绎吧。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痛。

I hurt myself today to see if I still feel. I focus on the pain, the only thing that's real. The needle tears a hole, the old familiar sting. Try to kill it all away, but I remember everything. What have I become? My sweetest friend, everyone I know goes away in the end. And you could have it all, my empire of dirt. I will let you down, I will make you hurt. I wear this crown of thorns upon my liar's chair, full of broken thoughts I cannot repair. Beneath the stains of time, the feelings disappear. You are someone else, I am still right here. What have I become? My sweetest friend, everyone I know goes away in the end. And you could have it all, my empire of dirt. I will let you down, I will make you hurt. If I could start again, a million miles away, I would keep myself, I would find a way. Hurt 来自于 Johnny Cash， 是一个非常沉稳的男生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于刚刚在热映的一部电影， 金刚狼对，金刚狼第三部，也是这个收官之作了。 对，在这先欢迎各位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今天呢是星期二了，我们两个人呢一起来为大家送上一个小时的好音乐。 没错。那很多人从这个刚刚这首歌就听到一种悲情的感觉哈。 对啊， 好像整个电影咱们两个还没有走进去看，但我看到很多网友的反馈就是看到泪目。感觉就是这部电影终于结束了，而演员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17年，终于可以放下金刚狼的这个身份，去享受生活了。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或者对于影迷来说也是这样一个人物的告别。 对，因为我看到是演员他为了演这个角色，然后在等待这样一个终结，一直是17年来在保持身材，就一直是所有的高热量啊什么那种食物都不能吃。然后最近释放了之后，我觉得自己好开心。 有没有马上变肥？ 倒是没有马上变肥，没有向小李子看齐了。 小李子难道是在自暴自弃吗？ 他也是为了很多的角色去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身形嘛。 所以我觉得做演员在这个忽胖忽瘦之间，我还是挺佩服他们的。 没错。 确实是为了角色去牺牲了很多。 嗯，但是如果真的在这个角色当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那种挑战啊、满足感啊，包括诠释过之后，就觉得这个角色永远留在那儿了，它很有意义，那一切也就值得了。 嗯、对，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很知名的演员，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所有的明星最后都会随着时代而淡去，但那个角色会永远留在那儿。” 嗯，这就是可能作为演员特别幸运幸福的一件事情了。 没错， 嗯，那么好的身材都记录下来了， 可以在两个地方和我们进行互动和沟通，在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都可以。 嗯， 刚刚听到这首就是金刚狼三的一个主题曲。 是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常听一些情歌，在流行歌曲当中去描写爱情啊。下面的这首歌就是说，爱情好像流沙。流沙呢，常常就是，感觉它是那种来无影去无踪，有没有？就是你 抓也抓不住，对 啊，嗯，可能就是也说了在爱情当中那种无法自拔的一种状态吧。一起来听听陶喆的这首《流沙》。 没有什么好谈的吧？看你这样吧。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If I die young, bury me in satin, lay me down on a bed of roses, sink me in the river at dawn, send me away with the words of a love song. Oh, oh, oh. Lord, make me a rainbow, I'll shine down on my mother. She'll know I'm safe with you when she stands under my colors, oh, and life ain't always what you think it ought to be, no. Ain't even gray, but she buries her baby, the sharp knife of a short life. Well, I've had just enough time. If I die young, bury me in satin, lay me down on a bed of roses, sink me in the river at dawn, send me away with the words of a love song, the sharp knife of a short life. Well, I've had just enough time, and I'll be wearing white when I come into your kingdom. I'm as green as the ring on my little cold finger. I've never known the loving of a man, but it sure felt nice when he was holding my hand. There's a boy here in town, says you'll love me forever. Who would have thought forever couldn't be severed by the sharp knife of a short life? Well, I've had just enough. Never did is done. A penny for my thoughts, oh no, I'll sell them for a dollar. They're worth so much more after I'm a goner. And maybe then you'll hear the words I've been singing. Funny when you're dead how people start listening. If I die young, bury me in satin, lay me down on a bed of roses, sink me in a river at dawn, send me away with the words of a love song. Uh-oh, the ballad of a dove. Go with peace and love, gather up your tears, keep them in your pocket, save them for a time when you're really gonna need them. Oh, the sharp of a short life. Well, I've had just enough time. So put on your best, boys, and I'll wear my pearls. If I die young, let's go the band Perry. 这是一个美国的乡村乐队，他们的作品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的， 没错。看看时间，也要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嗯，我觉得最后这首歌真的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嗯， 不管你是男孩女孩，但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有意思。 对，我觉得对于男孩来讲，如果有幽默感的话，会觉得整个人更有趣、更有魅力一些。 对， 而女孩如果有幽默感的话，她会生活得更加真实、更加快乐。 对，所以也祝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多多少少有一些幽默感。生活当中如果有了幽默感的话，真的会感觉到会更加的轻松一些吧。 嗯，没错。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都能多遇到一些有趣的人，让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吧。 是的啊，这今天就是有趣的一天。晚间的8点到9点的是我们的节目的重播时间，也欢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拜拜了各位。 北京时间12点整。